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5，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江宁。 您好，我是主播杨红。今天是2021年的11月27号星期六，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北京生育假延长到60天，新生育条例都有哪些优惠政策。 京城京市今年北京的退休养老金核算基数定了每月10534元。 北京将适时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国内方面，香港首次发现在南非出现的新冠变异毒株，已经有2人感染。 支付宝微信支付收款码禁止商用，属于误读。 从8点开始呢，是国际方面，外交部回应中国驻立陶宛外交机构更名，中国人民不可辱。 8:10左右，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2022年故宫年票下个月开始发售，限量50000张。 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参与节目收听节目呢，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杨红和江宁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到今日头条，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修改后的条例取消了限制生育的措施，明确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女方除了国家规定的产假以外，享受的延长生育假从30天增加到60天。同时，子女满3周岁之前，夫妻每人每年可以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条例第17条明确规定，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本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同时规定，按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60日，男方享受陪产假15日。男女双方休假期间，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将其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是聘用合同，工资不得降低。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女方经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1到3个月。按照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在子女满3周岁前，每人每年享受5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每年按照子女满周岁计算。夫妻双方经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调整延长生育假、育儿假的假期分配。女方自愿减少延长生育假的，男方享受的陪产假可以增加相应的天数。夫妻双方享受的育儿假合计不超过10个工作日。 按照新修改的条例计算的，如果加上国家规定的98天正常的产假，那女方呢最多可以享受到8个月左右的生育假期。此外呢，这次修改的条例当中同时删去了有关社会抚养费、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等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理措施。 同时，为了进一步降低生育负担，条例明确健全生育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加强妇幼健康服务等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提高孕产服务的便利化、规范化和优质化。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靳旭的报道。 规定，市区人民政府依法采取以下生育养育支持措施。一是健全生育妇幼健康服务网络，加强妇幼健康服务等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和规范化管理，提高孕产妇的服务的便利化、规范化和优质化。二是建立与子女数量相关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三是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

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明确呢，只要是商家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是服务，即使办了卡也能够要求退款了。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一次性退回预收款的余额，就算是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也应当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15天之内退回。条例将会从明年的6月1号开始实行。 条例还提出实行资金存管的行业纳入存管管理的经营者范围计算、资金存管的要求、资金支取方式等的具体办法，由北京市行业主管部门会同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制定，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进入国内部分。昨天我们报道了非洲南部发现新型新冠病毒变种威力或超过德尔塔，并且呢已经在香港发现这一毒株的消息。来自香港方面的消息呢，当地的富豪机场酒店有2名病例携带在南非新近发现的新型变种冠状病毒 B.1.1.529 毒株。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安排酒店的相关人员进行了检疫，目前呢暂时没有相关确诊病例。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由南非抵港的病例为源头病例，涉及到一名36岁南非抵港的印度男子，另一名病例是他酒店房间对面的62岁加拿大返港男子。 据报道呢，36岁的男性病例10月23号离开香港前往南非，曾经在10月22号在香港进行过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乘航班QR818 于11月11号返抵香港，抵港时呢，在机场检验结果呈现了阴性，在指定检疫酒店进行检疫期间的样本结果呈现了阳性，并且呢带有变异病毒株。 昨天，一则支付宝微信支付个人收款码将于明年3月1号起被禁止商用的消息刷了屏。不过，据了解，央行新规并非对于收款码的商用完全禁止，通知明确强调了收款码分为个人和经营用收款码。经营用静态收款码不在通知限制之列，其中将受到约束的主要是个人静态收款条码。 按照规定呢，个人静态收款码原则上禁止用于远程分面对面的收款，各机构呢应该审慎地确定个人收款静态码的白名单，并且呢将有明显经营特征的个人收款条码用户参照特约商户进行管理。个人呢可以将收款码申请变更为经营性用途，不过变更的标准相关部门还在研究当中。 在今年的10月13号，央行官网发布通知，从支付受理终端业务管理、特约商户管理、收单业务监测三个方面入手，对于收单机构和清算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管理要求。与此同时，条码支付也被纳入监管，对于个人收款条码的使用规范作出具体规定，并将于2022年3月1号起施行。 央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解释说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跑分平台，以高额的收益吸引大量人员使用个人静态收款条码与赌客点对点线上远程转移赌资，将赌资分拆隐藏于众多正常的交易场景。为了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收款条码的普惠性和便利性，通知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要求。 来自公安部25号的消息，针对一些地方医疗美容领域制假售假、非法从业、发布虚假广告、借医美贷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突出，导致医美事故频发的情况，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日下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药品安全领域突出犯罪活动打击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通知要求呢，要突出打击重点，针对制售假劣肉毒毒素、水光针等美容针剂、热玛吉等医疗美容设备，以及销售非法渠道入境的医美产品等犯罪，开展重点打击。另外呢，通知要求要加强跨区域的协作配合，强化与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协调沟通，确保执法质量和执法的效果。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集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江宁你好。 刘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也还是晴天，只不过呢这个气层的温度啊有所降低，所以说这今天的最高气温要比前几天低一点。这个能见度呢是这个整体来看还是可以的，就是东部南部地区稍微差一些，大部分地方都是2到3公里，通州呢也就是1公里左右，个别地区呢小于500米。整体来看呢9点钟之后粘度逐渐转好，最高气温呢在9度左右。这样的气温呢现在还是比较冷的，所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呢现在空气比较干燥，户外活动朋友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呢还要注意护肤保湿。江宁， 那么刘工，明天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明天天气就开始转坏了。实际上呢，从这个今天后半夜开始，天空云量会不断的增多。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在-1度左右，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和今天差不太多，不过呢能见度要比今天差一些。今天只是东部南部，但是明天呢恐怕就是全市性的能见度不太好了，大部分地方能见度应该是3到4公里，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恐怕有些地区还会小于1公里。这只是一个天气转坏的前奏，实际上真正的天气转坏还是在29号早晨。29号早晨呢，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或许会出现一次雨夹雪的天气过程。这次雨夹雪呢时间维持不长，在周一的下午3-4点钟就自西向东逐渐结束了。这样一来呢，周一正好是这个29号正好是周一嘛，周一正好大家上班，所以说呢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驾车出行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气温来讲呢就是降得比较明显了，29号的气温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4-5度的样子，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江宁， 下周工作日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天气的变化。 下周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整体来讲下周就是逐渐降温的，最低气温恐怕得达到-7-8度。 好，那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的东南部会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在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受偏南气流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登山气象指出，今天天气晴朗，山区能见度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宜您外出登山。 未来两天呢，全市无全市性的降水，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早上的7:57，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历史青山探寻红色足迹，小渊串门开启心灵奇旅，颐和永定京西人，紫气东来门头沟。11月29日，第15届永定河文化节正式启幕。 快递员、送餐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北京工会邀您入会了。加入工会，暖心服务有保障，权益维护有渠道，技能培训有发展。登录北京工会爱护员小程序即可便利入会。 Visa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国航白金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专享凤凰之音里程兑换、国航机票优惠券、快速升级凤凰之音贵宾会员等权益，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正确轨道上来。 在与中国关系受损之后，正在美国访问的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在美国大谈该国不放弃外交政策上的独立决定，向世界展示抵抗中国之道。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5号反问道：如果真像立陶宛外长所言，立陶宛政府仍然能够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独立决定，想问一问立陶宛外长现在正在美国做什么。 赵立坚说，这再次表明立陶宛挑衅行径的背后有人在撑腰打气，操盘指使，早有预谋，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立陶宛不惜以损害中国主权为投名状换取贷款，这种交易不道德而且危险。 赵立坚表示，立陶宛背信弃义，不顾中方严正交涉，不顾国际公理和正义，为大国火中取栗，终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为实现自身政治目的，不惜威逼利诱他国充当炮灰，这绝不是负责任的国家所为，最终只会害人害己。 兰茨贝尔吉斯24号与美国国务院的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他表示，从该国今年夏天宣布将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以来，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家立陶宛企业表示其在中国的生意停滞了。 继美国6名参众议员在本月早些时候所谓访台之后，由美国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率领的跨党派众议员团在25号夜间搭乘行政专机抵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昨天做出了回应： 美国个别议员窜访台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对外发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撼动的国际关系准则，美国个别政客肆意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为台独分裂势力站台撑腰，已经引起14亿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绝不是国际关系的一张牌。我们奉劝美方一些人不要打台湾牌，因为这是一张臭牌、死牌，肯定打不赢，必定要撞南墙，自食恶果。中国实现统一是无法阻挡的历史大事，美国个别政客和台湾当局的拙劣表演不过是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几声杂音，丝毫改变不了全世界180个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牢固格局。一切同中国统一大事相对抗的错误行径都如同蚍蜉撼树，注定失败。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及早为中美关系排雷清障。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企图挟洋自重，以美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非洲南部出现的新冠新变种啊。世卫组织当地时间26号宣布，将南非的24号率先报告发现的 B.1.1.529 认定为值得关切的新变种，将其命名为奥密克戎，认为呢它可能会增加再次感染的风险。 据报道，这一变种已经在非洲南部多国传播，英国、新加坡、以色列和欧盟部分国家相继宣布暂停相关航班和旅客入境。此外，日本、澳大利亚等国虽然没有发布航班禁令，但是已经发出警告，如果形势进一步恶化，将采取更加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 日本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25号说，他不会批准驻日美军基地搬迁计划的微调申请。这一决定呢，被视为冲绳县与日本中央政府就美军基地搬迁计划抗争的王牌，意在阻止搬迁工程进一步的推进。日本媒体普遍预测，双方将会闹上法庭。 围绕驻日美军普天间基地搬迁一事，冲绳县政府与中央政府已经抗争了多年。 日美两国政府在1996年商定，把位于冲绳县伊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到当地名护市边野谷地区。搬迁需要填海造地，并且新建两条飞机跑道。 冲绳民众反对这一搬迁计划，并且要求彻底关闭普天间基地，或者是将其迁至县外。2018年的12月份，日本中央政府不顾冲绳民众的反对，在边野谷海域启动了基地搬迁所需要的填海造地工程。 在去年4月，日本防卫省向冲绳县提交关于微调美军基地搬迁计划的申请。这项微调系加固搬迁目的地的地基，需要得到县知事玉城批准才能够实施。 还是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经济产业省24号决定，在2021财年度补充预算当中新增300亿日元，大约和16.6亿元人民币，作为渔业援助基金，以便在这一行业因为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受损时加以应对。因为担忧声誉被损，日本渔业界坚决反对把核污染水排入大海。 日本政府要把储存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水经过过滤和稀释处理之后，通过海底隧道排放到近海，预计在2023年春季左右开始排污，将持续20年到30年。 据报道，基金的具体用途呢还没有确定。日本政府考虑用这笔钱采购保存可以冷冻的水产品，或者呢为从事这类业务的经营者提供补贴。 日本政府在8月出台政策，决定如果核污染水入海后导致水产品需求下降、价格降低、销路不畅，政府将会出资购买，以减少渔民和水产业者损失。 经济产业省原打算将这笔援助基金列入2022财年的预算，但是呢，考虑到渔业界损失可能会在排污入海之前就显现，因而呢，决定提前编制预算。援助的范围涵盖全国水产品行业，不局限于福岛县。 俄罗斯国防部日前决定，在俄罗斯中央军区的第90坦克师内组建两个坦克支援战车连。这种战车明年将与摩托化步兵密切协同开展实弹射击演练。 这款新型的战车呢，名为终结者。就作战理论而言，终结者战车必须要紧随本方数量坦克来进击，并且消灭企图攻击这些坦克的敌军班组。 报道说，终结者战车共有5名成员，分别是车长、驾驶员、炮手各一人和2名榴弹射手。在战车顶部有一个可旋转的平台，平台上配备2台有装甲防护、射程6公里的双筒导弹发射器，2门30毫米口径的机枪，1挺机枪。在车体两侧前部各有1台榴弹发射器。 据俄罗斯方面的专家介绍说呢，与坦克相比，终结者战车有更多的观测装置，更大的射击仰角，可以攻击建筑物的高层，能够在城市和崎岖不平地区的战斗当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俄罗斯媒体说，终结者战车经过多年的测试校验，并且顺利通过了所有考核。2017年，终结者战车在叙利亚接受测试之后，俄军方决定订购这种武器。 来自白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5号的消息，目前伊拉克方面接收到大约1000名在白俄罗斯的伊拉克难民愿意返回的请求。同一天的一批难民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国际机场乘飞机返回了伊拉克。 伊拉克驻俄罗斯领事马基德·基纳尼表示，伊拉克将运回所有愿意返回伊拉克的本国公民。在明斯克国际机场，一些难民值机之后登机离开白俄罗斯，一些难民在等待下一个航班。 据报道，伊拉克方面在25号和26号共安排了4个航班，从白俄罗斯接回愿意返回伊拉克的本国公民。本月18号，已经有374名伊拉克难民乘坐伊拉克派遣的飞机返回了伊拉克。 在当选瑞典首位女首相之后，仅仅几个小时，玛格达莱纳·安德松当地时间24号宣布了辞职。安德松表示，他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不愿意领导一个可能被质疑合法性的政府。 瑞典议会当天早些时候对新首相候选人安德松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显示了安德松获得了117票的支持，174票反对，57票弃权，1票缺席。因为反对的票数未过半数，议会批准安德松出任新的首相。按照计划呢，安德松应该于26号正式就职，并且组建新的政府。 当天下午，瑞典议会投票通过2022年财政预算案，但是遭到了环境党反对，并且随即宣布退出少数派联合政府。 按照惯例，如果一个执政党离开联合政府，联合政府将被迫下台，议会将对于新提名的首相候选人进行投票。 根据瑞典议会24号晚间发布的新闻公报，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已经批准了安德松的辞呈。诺伦将会继续与各党派就目前的政局进行磋商，以期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2018年举行的瑞典议会选举当中，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赢得大选。社会民主党和环境党随后组建少数派联合政府。在今年11月，瑞典首相勒文辞去社会民主党党魁和首相职务，时任财政大臣安德松成为社会民主党新党魁，并被提名为新首相候选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这边有车吗？哎，赶车，赶车，赶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在广场不该去呢。斑马线、生命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进入到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昨天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消息，明年的故宫年票将于12月1号到31号发售，大家可以通过故宫售票网站、故宫博物院观众服务微信公众号来购买。 2022年的故宫年票呢，限售50000张，分为全价和半价两种，全价是300元，半价是150元，每人限购1张，每年限用10次。年票的适用范围呢，不包括珍宝馆和钟表馆，但是呢，可以参观其他的专题展览，不过呢，需要提前在网上进行预约。 再把目光转向黑龙江，昨天中国黑龙江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指数暨2021年冬季旅游产品发布会在福州举办。今年冬天，黑龙江将以冬奥在京张，冬游来龙江为主题，推出冰雪观光、冰雪体验、冰雪文化等三大冰雪旅游主题产品，148个冰雪旅游目的地。 今年的黑龙江呢，将会推出哈尔滨、牡丹江、伊春、黑河、漠河等5个冰雪旅游城市，以及雪国秘境等6条冰雪旅游线路，邀请游客呢来冬天开始的地方，共赴一场激情浪漫的冰雪之约。 三大冰雪旅游主题产品分别是冰雪观光、冰雪体验和冰雪文化，涵盖全省148个冬季旅游目的地。其中，冰雪观光产品包括了冰雪艺术和冰雪风光，游客可以游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博会，打卡中国雪乡，欣赏鹤舞雪原，同时可以欣赏国内唯一的冰上演出——龙江冰秀，品尝锅包肉、俄式西餐以及网红马甸冰棍等特色美食。 在发布会上呢，哈尔滨、牡丹江、大庆、伊春等黑龙江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冬季旅游推介也都各具特色。其中，冰城哈尔滨呢，在奥运底色的渲染下，以共迎北京冬奥、点燃冰城冰雪为主题，将会推出系列营销活动，涵盖观览、体验、研学等各类冰雪产品。 雪城牡丹江重点推荐了3条精品旅游线路，一条是牡丹江到镜泊湖，这条线路主要是以渔猎文化、冰瀑热泉为主，您可以观赏镜泊湖的冬捕，感受萨满村落的萨满文化。第二条是牡丹江至横道河子镇至中国雪乡至雪谷的人文历史极致雪景主题线路。第三条是牡丹江至雪宝至大湾水世界的市区周边速度与激情主题线路。 在冰雪森林之都伊春呢，拥有暖暖的温泉，激情的冰雪运动，滚烫的林区情怀，让游客尽享冰雪快乐。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到文化娱乐资讯，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北京马拉松官方发布了公告，为了严控疫情传播风险，决定取消举办2021年北京马拉松。 所有获得今年参赛资格的选手，参赛名额会保留到明年。 公告的内容显示呢，组委会将会为所有已经缴费的选手办理退费，报名费将会于公告发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全额原路退回。保留名额的选手呢，必须要满足明年北京马拉松报名参赛要求以及相关的防疫规定才可以参赛。 再来关注冬残奥会，昨天北京冬奥组委举办冬残奥会新闻吹风会，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永志军表示，冬残奥会的举办扩大了中国残疾人运动的发展，目前正有115名运动员备战6项冬残奥会比赛。我们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残疾人体育是由残疾人健身康复体育与竞技体育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的。筹办北京2020年冬残奥会，促进了残疾人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11月26号上午，北京冬奥组委举办冬残奥会新闻吹风会。在会上，中国残联体育部副主任永志军表示，目前正有115名残疾人运动员积极备战冬残奥会。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申办以前呢，冬残奥6个大项呢，我国仅开展2个项目，就是这个越野滑雪和轮椅冰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我们的运动员呢，由原来的50个人发展到近1000人，项目呢有2个，发展到6个项目，实现了2022这个冬残奥会参赛大项的全覆盖。 其次，冬残奥会的举办也提升了国内裁判技术官员的水平。 通过筹办冬残奥会，可以学习积累承办大型国际残疾比赛的经验，培训培养一批残疾的这个分级员和这个国际裁判员的技术队伍。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支相对稳定并能够实时更新的冬残奥运动员的队伍和管理员队伍。 冬季体育设施也更完善，通过筹办冬残奥会，冰场雪场无障碍设施不断完善，为残疾人参与冰雪运动保障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批准新建的国家残疾人冰上运动比赛训练馆，是为备战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新建的全国首个专门服务于残疾人冰上项目的专业场馆，今年3月已经投入使用。最后，筹办和举办冬残奥会，激励了更多人参与冬残奥会中来，为残疾人运动的发展带来益处。 筹办冬残奥会的过程呢，本身就是一个宣传社会、动员社会的过程。通过加大对残疾体育、冬残奥运动的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普及残疾体育知识，吸引和鼓舞更多残疾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康复健身，提高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更好的这个融入社会生活。 说完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舞台演出方面的消息。经典的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首个官方授权制作的中文版，12月24号将会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连演12场。 中文版的导演由原版的编舞波塔尔担当，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扮演者一共有4组，其中罗密欧的扮演者包括阿云嘎、李晨曦，朱丽叶的扮演者包括徐瑶和张惠芳等。 身为法国著名编舞家的卡尔，凭借其专业指导，让全剧24段类型鲜明、风格各异的舞蹈都有了更为立体和动人的呈现。卡尔说呢，这次中文版的制作啊，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升级和改编，服装、造型、道具更贴合中国演员的形象特征，编舞和动作呢，设计融合了独创性极强的中国元素，甚至在舞美的设计上也有了新的突破。 在演员阵容上，中文版4组《罗密欧与朱丽叶》将会根据声线与气质的不同，呈现不同质感的版本。阿云嘎加徐瑶是浪漫梦幻版，李晨曦加赵家静云是诗意纯洁版，孙盛凯加张惠芳是激情疯狂版，周慕涵加陈雨婷则是青春甜蜜版。他们将用不同的演绎拼凑出更加丰富立体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动。 刚才我们说的是国外的经典啊，接下来说一说中国的经典著作《红楼梦》。由央视出品的纪录片《曹雪芹与红楼梦》将会于12月初在 CCTV9 纪录片频道播出，将会邀请王蒙、胡德平和白先勇、张庆善等20多位红楼大咖对《红楼梦》和曹雪芹家族的经历以及历史背景进行解读。 整部纪录片历时3年半的时间拍摄制作，通过讲述曹雪芹跌宕起伏的一生和他创作《红楼梦》的艰辛过程，从文学、史学和社会学等方面剖析《红楼梦》的内容，努力回答好曹雪芹是什么人，为什么《红楼梦》是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的作品，怎样欣赏《红楼梦》这3个主要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啊，片中将会以二维动画的表现形式来《红楼梦》的故事进行展现，以情景再现的方式呢，表现曹雪芹本人的经历和曹雪芹家族的故事。这是史上第一次用动画的形式呈现巨著《红楼梦》，全片动画人物形象优美，情节生动感人。 此外，全片还吸收了21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最新的海内外红学和曹雪研究成果，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融入了多种表现手段，被权威专家称为央视自87版电视剧以来又一部重磅红楼作品。 再来关注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B 站联合出品的原创动画短片集《中国奇谭》，最近呢在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上亮相。影片邀请了胡瑞、陈连华、周晓林等10位动画导演，将创作8个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妖怪故事，其中呢既包含了有传统来历的故事，也包含了全新的故事，还有基于传统因素创新的故事。 总导演陈廖宇说，中国奇谭的故事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影片里的传统文化并不只是狭义的指中国的传统典籍传说故事，还包括现在甚至未来的故事，古人有想象，现在的人也有。 对于影片民族气质的展现，陈廖宇表示呢，希望能够自然地流露中国或者是东方的特性，而不是流于表面的符号。因此呢，观众啊会看到讲述乡村现实和变迁的乡村巴士带走了纳人和神仙的故事，描绘北京市井胡同奇谈的小卖部，以及呢想吃唐僧肉的小妖怪的夏天等奇异纷呈的故事。 好，北京时间的8:25，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那么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贵重财物放家里不安全，重要资料自己保管不放心， 就去中贵金库租保管箱。 中贵金库还是多家银行指定保管箱租赁中心，安全私密更放心。 国贸桥东万达文化酒店北侧，400-110-2128，中贵金库。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朋友，做好垃圾分类，保护身边环境，是我们每位市民的责任，让我们践行垃圾分类新时尚，养成绿色低碳好习惯。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警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郎平，号称郎平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儿子闺女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出发。 前方在道路尽头右转。 爸爸开快点，要变灯了。 不要听哥哥的，先让行人过。 哟，差点忘了。 您好，我是北京交警孟坤玉，再次提醒您，行经人行横道时应提前减速观察，有行人正在经过人行横道，应该停车让行，礼让行人。 以前妈妈送我的时候，刚过了一半斑马线，就有车抢着走，特别吓人。 又要到斑马线了，爸爸开慢点，礼让行人。 一脚刹车，刹住隐患，一条斑马线，礼让才安全。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一线医生护士的报道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视线当中。他们不怕苦与累，不惧生或死，为能够多拯救一条生命而无私奉献。 世纪坦医院中医科的大夫刘超呢，是一个85后的年轻医生。在疫情爆发之后，他一直没有闲着，除了给患者医治身体上的病痛，还当起了病人的心理医生，用尽办法为患者服务。我们来听一听故事，英雄背后的英雄。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这次呢疫情嘛，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嘛，他们有家有室的人的话，我就不让他们来了。这个过节的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待着。 说话的人叫刘超，他是北京世纪坛医院中医科的一名普通的医生。85年出生的他，平时在医院里的工作虽然不轻松，但是也能够有充裕的休闲时光。可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医生们正常的生活彻底被打乱。刘超经常要24小时的值班看门诊，还要实时的学习新的疫情知识。 最主要的话还是正常上班吧。然后因为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也定期的话进行培训。然后护士长还有主任啊，他们都传达一些院领导的精神，还有上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情况，然后每天早上进行培训。然后再有就是出门诊，正常的在病房工作。 疫情爆发之后，很多人都明白医院相比其他地方属于高风险地区，所以很多人能不到医院就诊就尽量不去。虽然这样一来到医院看病的患者少了很多，但是实际上医护人员们的工作反而因为疫情多了不少，因为他们要对每一个就诊的病人做彻底的医疗排查。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第一个就是他痛苦性比以前的大，第二个呢，还有就是病人的话就比较焦虑。毕竟的话，现在这个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越来越认识，以及它的传播性啊，大家都认识很高，所以担心还是一方面。再有一些病人，例如我们科的有一些脓肿的病人，他其实也存在发热的，因为主要的时候是排查，首先的话就要排查发热，所以这时候病人的心理压力其实非常大。这时候我们来讲的话，在我们临床来讲，尤其是我们就是那个门诊的大夫来讲，其实更多的一方面呢是做一下病人的心理辅导。这个压力其实很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对这种具体的情况，有的人的话还是不太了解，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普及以及对他们的对这些东西的话一些解释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照看好就诊市民的身体健康，像刘超这样在普通门诊的医生还要充当心理疏导师甚至心理医生的工作，为患者疏解心中的郁结情绪。 这个一般来讲应该是超出了，而且你要知道就是在平时门诊的时候，因为病人比较多嘛，其实我想跟病人了解一下，有的时候他都不允许，因为病人多，量很多，你只能解决他这种问题。但是在这个期间的话，特殊期间的话，有的时候你给他心理上做一些疏导，反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后来聊了一下我的同事们，后来基本上现在我们同事们一部分，你得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做心理疏导的工作。 工作虽然很辛苦，刘超却觉得很值得，因为疫情虽然无情，但在疫情之下，医患之间的情感却增进了不少。在前不久的一次出诊当中，刘超的一位患者就给他带来了很多温暖。 你看我们之前的有病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病人他是很主动的。我之前接诊一个病人，就是那个是一个30岁的一个女性，然后她来的时候就是咳嗽，但是咳嗽的时候到我们科来看病的时候是局部的一个不适感嘛。但是我一看她的病历，因为现在的病历的话都有记录，她是之前就诊那个呼吸科的话给她写的病历是发热咳嗽。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就警惕性很高了，因为他已经有发热咳嗽这种症状了。后来这时候我就开始询问他的病史嘛，他也跟我说了一下他的既往史。他的爱人就是在春节期间的时候曾经跟一个武汉来的一位叔叔两个人一起吃过饭，然后这就算是一个直接的一个密切接触史了。所以当时的时候就必须得是仔细的一个筛查，仔细的询问。病人还是很积极的，他还是很配合你的，因为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最主要的想寻求救治嘛。所以当时我们聊了很多，然后把这个东西的话都排除了以后，然后他自己其实很紧张。那天的话他爱人和他一起来，我说那个你爱人是陪你来的，他说不是，我把他叫过来，我们俩想系统的彻底的筛查一下。其实大家对这个的话还是比较那什么，比较认真的其实。所以这时候你给他做一好心理的疏导，以及把这个东西你得解释清楚。那后来病人走的时候很高兴， 一个的话就是我把他专科疾病的话解决了，第二个的话他心里面就很放松了，就是他走的时候还跟我开玩笑说这回设一颗定心丸了，然后那个等到节后的时候再来找我复查。 疫情期间，刘超不仅在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在空余的时间里他也是尽量的去帮助别人，比如给自己的朋友做心理疏导，给自己患者做电话问诊。不过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还远远不够多，比同事的付出差远了。 你看我现在很多那个有一些老师等等就老党员，他们白天的话在前线工作，回家以后的话他们就在社区，然后帮助去分拣啊，帮助去登记啊等等，做这些技术的这种情况。其实大家都在不同的岗位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们常说工作不分贵贱，帮助别人不分大小。刘超以及像他一样的普通门诊医护工作者们做的事儿好像小一些，但是这些点滴小事汇聚起来就可以给一线减少很大的压力。 我们属于后方嘛，他们属于一线嘛，我们在后方最主要的话就做好科普，把一些病人的话基本的情况解决，这样的话给他们更充分的一个治疗时间。因为有些病人的话他的压力很大的，他有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去发生门诊，以及他有的时候出现急诊出现一些症状，他有的时候他害怕，这时候的话就需要很多这种像我们这时候这个后援的人的话在这块儿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各司其职嘛。 为了预防新冠肺炎，很多人都采取了积极的防护措施，但是呢看到有些人过犹不及的防护方法，刘超还是建议大家要理性防护，不必恐慌。 平时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些什么情况，第一个的话就是减少户外的聚集活动，然后还有勤通风，必要的时候进行那个家具啊等等这种擦拭啊消毒等等这些工作。其实这个东西的话日常防护的话，这个对于咱们大多数来讲，尤其是不在疫区这种情况来讲，我觉得已经够了，不用过度的去恐慌。但是基本的细则的话咱们要做到，这个的话是咱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因为往往有一些的话，你像前线那些事情的话大家其实是帮不上忙的，但是我们把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力所能及能做的事情做到了，其实这就是给一线的人提供最大最大的帮助了。你看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先工作的一个流程吧。到医院的话是医院门口我们是有测体温的，然后我们每天的话我们科室的话需要报体温，然后穿工作服，带一些必要的防护，然后如果接触一些事物的话又需要消毒，然后等到回家了以后的话，首先的话就是自身的话消毒吧，把鞋底呀、衣物啊等等这种然后挂到通风的地方，然后鞋底消毒，再有个就是保持的一个勤洗澡吧，洗手要洗到位，时间要到，然后再有个就是说现在消毒用品的话大家多数还是用的酒精和八四消毒液嘛，然后那个八四的话一定要注意浓度，因为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它对呼吸道黏膜的话是有损伤的，还有酒精的话一定要注意妥善保存，因为如果要是在明火周围的话是容易发生爆炸的，这个的话一定要注意到。再有就是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话我们注意手消毒，但是并不是一定是说干什么都需要反反复复的去洗，我们是在接触一些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注意手消毒的卫生。 能不去医院就别去医院，如果一定要去就千万要做好防护再去。最近一段时间这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听了不止一遍。没错，在新冠肺炎流行的这段时间里，医院可以说是传染风险较高的地区，咱们很多人都选择了尽量不去。不过呢，有一群人却没得选，就像是今天的故事主人公刘超一样的人，他们不仅每天都要去医院，而且经常的24小时不能离开。他们虽然知道存在风险，但是却因为现实情况无法做到全方位的防护，这些人叫做医生。在抗击新冠肺炎这段时间里，他们甘冒风险为我们守护健康。 因为我们是普通门诊嘛，医院的话已经就是在入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筛查第一遍，所以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属于已经筛查至少是一到两遍以后的病人了。 那你们现在普通门诊是不需要穿喉服的是吗？ 对，我们暂时不需要穿喉服。 可是如果只测体温的话不是还是不能确定此人是否携带新冠肺炎的病毒吗？ 对，这个确实是我也存在这种风险。几种情况嘛，第一种的话就是医院对这种防护的话有提高，第二个的话就是还是资源也有一定的限制。 医学防护服，医生们管它叫喉服，名字听上去很可爱，但喉服对于穿着它的人而言就没有那么可爱了。喉服穿脱非常麻烦，对于熟练的医护人员来说大概需要10分钟才可以穿戴完成，不熟悉的可能需要20到30分钟。在穿上之后整个人被密封在衣物当中，闷热的环境让人非常的不舒服。因为喉服是一次性的物品，为了减消耗，医护人员几乎都是5个小时以上的不更换，这就意味着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能够进食饮水甚至于上厕所。刘超说， 有一次特殊情况我去了发热门诊，然后看见发热门诊的那些大夫 看他们那种生活状态和他们现在这种工作状态，其实真的挺心疼他们的。我当时的时候去那个检验那个门诊，看见一个女护士穿侯服嘛，然后就那么狭窄一个空间，里面裹了一双被子。我知道她应该是值了一个晚上的班儿。其实他们的话，一个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的，因为发热的病人的话，这个发病的话不是挑时间的，所以他一天24小时都有可能去，所以他们只能是在那种间隙的时候，就在那个就窝在被子里面稍微休息一会儿，但是多数的情况下都在那工作状态，而且他们带着那个猴，其实那个是很难受的。第一个的话，你穿脱非常费劲；第二的话，现在这个属于稀缺医疗资源，大家还是尽可能不愿意去浪费，所以只要穿上了，尽量的话，有的时候就是能坚持多久的话，能坚持多久。就在那个里面窝着是很难受的。第一个的话，它护目镜还有那口罩，它需要压紧的，那个压在脸上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很难受的，其实是。 虽然知道穿侯服很不舒服，虽然也亲眼看了穿侯服的同事有多辛苦，但是刘超却一直想要穿上这身侯服，原因就是他想上一线。所以在援鄂志愿表刚一下发的时候，他想都没想就报了名。 当时的时候就是上面下发这个文嘛，因为当时发到我们就是发，他先是医院从那个北京市这块发到医院这个层次，医院再发给各个市。当时主任发到我们群里的时候说，那个我已经报名了，然后如果谁看看你们谁还报名。其实当时没有想多想什么东西，然后就把自己名字给填上了。我说主任，那个虽然我年资比较小，但是如果需要的话，那个把我加上吧。然后当时我就把表填好发过去了。 上一线对很多医护工作者来说都会是毫不犹豫的，但是上一线对于很多医护工作者的家人来讲，那就犹如生离死别。看到在疫情初期那么多的医护工作者被感染甚至壮烈牺牲的报道之后，别说家里人，就连我们这些陌生人都想对他们说一句，要不然就别去了。所以报名的事情刘超至今还没有敢告诉他的父母。 没告诉。其实当时开始报的时候根本脑子里没有那个他的什么多余的想法，后来等到那天回家以后，然后我的朋友联系我说，哎，你报名了吗？我说我报了，有好几个这样的彼此间联系，大家都报名了。然后这时候他们问我说，哎，你跟家里人说了吗？我这时候才想起来，我说没说。然后想想很久，那天晚上挺晚的，后来我给我大哥打了个电话，然后我说，哥，我说那个北京这边的话需要那个填报援鄂的计划，我报名了。包括大哥想了一会儿跟我说，我支持你。其实当时的给他打电话的，可能后来想一想两个意思吧。第一个的话，就是因为他是个医生，他懂你，他知道这时候如果情况需要的话，其实我大哥我觉得，但是假如是他的话，我觉得他也会报名。第二个情况的话，当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控制的还是在猛增嘛，后来想了想，其实这还危险性挺高的。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出现危险了哈，我至少让家里人知道我去干嘛了，有一个人知道我去那边。 其实像刘超一样没有把准备上一线这件事情告诉家人的医务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或许是担心家人阻拦，或许是害怕家人承担过多忧虑。刘超告诉记者，他的一名同事就是如此，只留下了一封信就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列车。 你看我们那个去了四个护士嘛，我们有一个护士叫刘宇航，他的母亲是当年也是个护士，他的母亲当年就参加了那个03年的抗击非典的工作，后来今年的话他报名然后去援鄂了。当时他也没有跟他母亲说，只是给他母亲留了一封信。然后他母亲说你去吧，那个这是你该做的。他母亲现在的话，其实你看他母亲退休了，但是他母亲现在也没有闲着，虽然女儿在前线工作，然后他呢现在在那个在社区的话也是做一些就是咱们社区一些宣传翻护的工作，一些分拣工作。 本应在2020年2月2号结婚的小护士刘宇航的事情让刘超感动不已，而给他带来感动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同事，比如说世纪坛医院呼吸科内科主任医师丁新民。隔离病房内，医生护士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这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细节问题，完全一致的着装再加上口罩护目镜，这让医护人员变得彼此难以辨识了。为此大家拿起笔在防护服上写下自己名字，正写着，突然有一位患者问，有事找谁呀？丁新民不仅是世纪坛医院援助武汉医疗队的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双重使命让他下意识地接下了话茬，有事找我。话音刚落，身边有战友拿起了一支粗笔，找你，那我给你写上去吧。就这样，有事找我四个大字顶在了他的额头上。 其实写名字的话，最开始的意思就是说认人，然后我们丁主任就在他的那个头上就写着，有事找我，就这么简单，有事找我。 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累的，他们就是轮班以后的话，回到宾馆的话，都是每个人一个屋子，就是隔离状态这种。其实那个得病的那个病人的话，他们的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然后那个他们会建一些医疗群，然后不断的就去彼此之间的鼓励，然后传一些经验等等这些东西，然后解答一些问题。不管是上班状态还是休息状态，其实他们没有闲下来过。哎，看了他们以后就觉得真的很鼓舞。当时的时候心里面就在想，如果他们倒下了，我们也会冲上去的。当一个医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在这种危难的时候，大家能挺身而出，就我觉得选择这个行业是对的。 在抗疫前线，不仅有同事给刘超带来榜样的力量，更有温柔的患者给刘超带来了感动的温暖。刘超说， 我觉得医生这个行业的话，救死扶伤是他们的一个天职，没有任何一个医生的话会因为任何的事情的话放弃抢救自己手里的病人。所以不管是在这种困苦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他们的初心都没有变过。我当时曾经看过一篇报道，是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护士的对话。当时那个老太太说谢谢你，然后护士说没关系的阿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然后阿姨说了一句，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这个其实当时莫名的就戳中你的泪点，当时的时候就觉得那眼泪的话就开始打转。其实医生的话很简单，他们穿上大褂是跟死神抢救生命的一些人，他们脱下白大褂，他们也是有父母有孩子的一群人，他们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但是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真的没有任何的怨言，他们愿意冲上前去，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 不需要华丽的辞藻，不需要豪言和壮语，患者的认可与安慰就已经让刘超深受感动。在面对肆虐的病毒，在面对极度的危险时，这些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兑现着他们曾经的誓言。 可能很少有工作的话是需要集体宣誓的。我们当时的时候学医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入学培训的时候，最后一堂课就是集体宣誓，上千人在一个大礼堂里面一起进行医学宣誓，最后一句话是我愿意为解决人类之疾苦而奋斗终生。哎，那种热血的话就是一直感染着你，所以慢慢的话就把这人当成职责，就说那边需要有人救治，然后你不由自主的话你就觉得该是我该去，因为我是个当医生的。 岂曰无医，与子同袍，祝凯旋盼归来。 我听过一首歌，我爱你中国，这首歌的每一句我都会唱了，我心中有个家，名字叫中国，这个家伴我成长，我是幸福的花朵。 我们继续来听，在北京隆福医院有一位96岁高龄的医生林炳端，他不仅坚持每周出诊3天，而且每次都是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如今他是医院的皮肤科终身主任。有人问他什么时候能够歇一歇呢？林炳端笑着说，工作是他快乐的来源，快乐是他健康的保障，只要身体好，他就会一直干下去。